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FM 九七四，就是喜欢听呀。FM 九七四，音乐更动心。FM 九七四，就是喜欢听呀。FM 九七四，音乐更动心。 用真实的自己挑战不同成绩，跳动属于青春的新节奏，跟着呼吸，听节奏的强烈，颠覆想象的夜，唱出属于梦想的新能量音乐。 Welcome to DJ Spring Chunquist Power Music， 能量音乐 Here's the Power Music。 午夜的列车开往城市微光，迷失的人呢，你可愿意同行？ OK， 能量音乐，大家好，我是春晖。那希望在你每天的工作当中呢，都会有我们的节目来一起陪伴着你，来给你更多的力量。那刚才说了这样的一句话呢，是因为我们要推荐给你下面这样的一首歌曲啊，是来自南征北战的一首歌，叫做是午夜的列车。那这首歌曲呢，也是延续了南征北战一贯的 V-pop 的风格，那并将带有爵士底子的 R&B 流行音乐呢融入其中，节奏呢也是律动感十足。那这首歌曲的 MV 呢也是无人出镜啊，用意境呢展现出了午夜列车独自行驶的寂寥，引发了不少在外拼搏人的共鸣，所以呢这也是一首非常接地气的歌曲，我们来听听看吧，来自南征北战的午夜的列车。 午夜的列车，独自的行程，蓝色的乘客，穿梭着寻找快乐。 夜色成了面纱般的伪装，接着不远处正大的微光，孤单的我们却排斥着对方，忽然的记忆像电影般回放，陌生的声音从我身边经过，无声的爵士像是在那听过，流灯下那些指尖处的幽灵，一直到凌晨四点还未觉醒， 在那光亮被吞噬的地方，不要温柔的 奔波生活，黑夜是一团被熄灭的灯火，走上了也去像忧郁的小棒，灵魂它也需要华丽的包装，蝙蝠闪动着那稠密的月色，焦躁的现实此刻那么邪恶，子夜后有多少无眠的人，黑暗的窗口内多少失眠的人， 在那光亮被吞噬的地方，不要温柔的靠近它， 将这片宁静打破，可是他却时常来打扰我，夜半歌声和我的故事相互交错，飘到了那曾经守夜的角落， 午夜的列车，独自的行程， 没错，南征北战的音乐呢，总能够带给人们很多的希望还有正能量，那这一次呢也不例外。那午夜的列车的创作呢，极易引发人们思考的深夜，为这些正在奋斗的年轻人们发声，站在这些人的角度，在讲述他们心路之旅的同时呢，也希望这样一首歌曲能够作为黑暗当中的一丝微光啊，用音乐带给这些正在努力拼搏的年轻人正面迎合生活当中的正面挑战的力量，让他们在午夜脆弱孤单的时候呢，都能够从音乐当中感受到南征北战所传达出来的温暖还有正能量，好吗？好了，各位一定要加油了。接下来这样一首歌曲呢，也搭配着一个非常帅的电视剧啊，就是《三十而已》，虽然呢已经播完了啊，从三位女主的身上呢，看到了当代女性的种种不易，那她们也都在很直白的对抗着三十加的标签，自由自在，无所畏惧。那真的不应该还像我们传统思想当中的那蜷缩在世俗当中踌躇不前。那这部电视剧看完之后呢，除了留下了满满的故事和回忆之外呢，当然了也留下了一首非常好听的歌曲，就是来自于郁可唯的我行我素我爱你。没错，这首歌曲呢也在告诉我们，年龄呢就只是一个数字，它不应该成为限制我们去做自己想做的事的一个阻碍。所以呢，我们来听听看来自郁可唯我行我素我爱你，听听看吧。 山人海之中相遇只是一种运气，我不认命天崩地裂之前也要抱紧同归于尽，我还年轻至少还能任性，嚣张说还有什么不可以，永恒是目的，爱是座右铭，你是世界的唯一，惊天动地闪瞎别人眼睛，这样我更高兴。哦哦哦哦哦哦哦，我行我素，我绝不放弃。旁观者请安静，别怪我发脾气，没人可以歪曲我对爱的定义。哦哦哦哦哦哦哦哦，我行我素，只想和你在。 些蝴蝶到马车的爬起来装，每次用我是在世上最好的比武，别再想要当那王子公主，公主别对人家冷漠说着装酷装酷，让一切都准备都完美一出，让所有的努力都没好目，哎呦喂呀，字典里没有收入，彻底颠倒却不知就被删除，叽里咕噜叽里咕噜，用我最专业的心为艺术， 就算是跟猫打招呼， 我这次跟狗玩路也要跟专注，听清楚什么咕噜，却不是形容头发一对白的女主， 哎呦偶尔半夜一棵树，你真知道到了累会不会没尿， 我带着运动拥抱鞋子太大号，我想拿快枪留着自己打架号，这世上最好的礼物，别再想要当那王子公主，公主别对人家冷漠说着装酷装酷，让一切都准备都完美一出，让所有的努力都没好目，哎呦喂呀，字典里没有收入，彻底颠倒却不知就被删除，叽里咕噜叽里咕噜，世界有百分之百的概率， 不管看动物或植物，你的都耀眼的让人家羡慕，听清楚 不是葫芦，我一生过大半夜不是在变魔术， 表情无助，让你开心，其实要不要动脑， 我带着运动礼貌鞋子特大号，我动作逗趣，所有人都笑翻掉，若生活需要微笑，请看着我就 不用多介绍的歌曲是来自周杰伦的鞋子特大号啊，没错，嘻哈饶舌又带有着复古感的快歌，真的只有周杰伦才能够办得到哦。那同时呢，杰伦在这首歌曲当中呢，更以一种诙谐顽童的口吻的演唱方式，那其中的许多低沉的嗓音的表现是前所未有的新唱腔，那和声的安排细节之处呢，更是令人惊艳莞尔一笑。那卓别林呢，用喜剧电影来幽默生命的悲歌啊，那周杰伦呢，就用他的音乐将世界诙谐变成喜剧，那所以这样的一首歌曲呢，你一定要喜欢哦。OK， 能量音乐，大家好，我是春晖。接下来这一位呢，当然了，也是一位 pop 女王，就是黄小琥啊，她的一首歌曲《放胆就爱》。没错，喜欢一个人呢，就大胆的去喜欢啊，因为呢，每一个人对喜欢或者是爱情呢，都会有与生俱来的感知能力，而每个人呢，都会只对自己喜欢的事物还有人呢，是特别的上心，所以呢，喜欢与不喜欢，爱或者是不爱，一眼就能够看得出来。那如果喜欢的话呢，就不必害怕对方知道，因为呢，在表白之前呢，总会有50%的可能啊。即使对方知道之后拒绝了你，但你因为尝试过，也会问心无愧的。所以呢，我们就大胆一些吧。来自黄小琥，《放胆就爱》，听听看吧。 手起来，再把上恋爱的口风放 站出来 You are my 桃花别摘女人就该有一点坏踩着高跟站高姿态 You are my 不做单身公害 You are my 跳出人海随身保持一点点拽谁先宠爱一切有像恋爱的口风放出来人数太多就摆个擂台花落谁家看谁愿表白趁你刚放胆我就敢爱你敢拥抱我就敢来要花开就起来谁要爱就慷慨别羞耻，别等待，这都是为了爱。要花开就请来，谁要爱就慷慨。别羞耻，别等待，这都是趁你刚放胆，我就敢爱。 最高的山我也踏平它最深的海我全都赢下可是那匹曾经不知不觉骑过的白马能满血飞驰吗勇敢的少年种着梦里花他曾以为永不会哭啊如果明白了飞翔的代价他还能如此英勇吗骑过的白马能满血飞驰吗勇敢的少年种着梦里花他曾以为永不会哭啊如果明白了飞翔的代价他还能如此英勇吗握紧手中吉他关上了枪林甘愿意吃下

能量音乐 Power Music。 Hello， 欢迎回来，这里是能量音乐，大家好，我是春晖啊。那么接下来这样一首歌曲呢，是来自于旅行团乐队和吴青峰在一起的一首合作的歌曲，叫做是红色的河。那一方面呢，是因为在那一年乐队的夏天与吴青峰结下的缘，从而呢诞生了这样的合作。惺惺相惜呢，永远都会是乐坛的一段佳话。那另一方面呢，这首歌曲呢也是区别于旅行团之前的风格，有着更加广阔和深入的思考，乍一听呢就会被其吸引住。而在现场满目的红色呢，给视听上又带来了多一份的震撼。所以呢，我们来听听看这样一首歌曲，是来自于旅行团和吴青峰共同合作的一首歌，叫做是红色的河。我们来掌声有请。 终于 是来自旅行团和吴青峰共同带给我们的一首歌《红色的河》啊，这首歌的风格和以往旅行团大部分的歌曲呢都不太一样，但是呢还是让人一听就会觉得，没错，这就是旅行团啊，温暖坚定，抚慰人心。那一禅和清风的声音交错出现在耳边，让人呢仿佛置身于大风之中啊，枝叶纷飞啊。如果用两个字来形容这样一首歌曲呢，我觉得就是飘摇啊，没错，《红色的河》倒映出的是音乐人们的故事。听到这样一首歌曲呢，你觉得这会是一条怎样的河呢？我相信每个人心中都会有不同的答案，但是呢希望每个人在自己的人生的长河当中啊，都不要辜负时光，每天呢都应该好好的去珍惜，好吗？好了，红色的河送给大家，这里是能量音乐，我是春晖。接下来呢我们来继续听歌，这是一首全新的能量单曲，我们来一起感受一下吧。 能量音乐，新能量单曲推荐。 浪漫就是在一个浪漫的时间，浪漫的场景中，跟爱的人做一件浪漫的事。赵永新的新歌《想浪漫》大概可以满足你对浪漫的所有想象。轻盈的波萨诺瓦风搭配雨声采样，一段浪漫的故事就这么自然而然地发生了。这首歌同时也是赵永新送给歌迷的一份礼物。他说大家一直想听他唱的甜一点快乐一点的歌，他希望正在听歌的你，无论在何时何地，都能感受到当下浪漫的感觉。我是 DJ 董鹏，能量音乐排行榜推荐本周新能量单曲赵永新《想浪漫》。 灰色天空有十万里，躲在这里偷偷想你，什么时候也开始在意时间地点人物关系。小河溪水清澈见底，情话弥漫在空气里，什么时候也不会介意左手右手牵着和你。谁开始了爱情故事，开在这满山遍野都是，轻声伴细雨，攀上树枝落在花香吻过青草时，时间也随着仿佛静止，浪漫也会学你变得极致。爱来的速度我真的彻底不想控制，浪漫主义。这风儿怎么也带着醉意，在脸上起了种化学反应，明珠的微笑不承认醉意，是我来不及适应。谁开始了爱情故事，开在这满山遍野都是，轻声伴细雨，攀上树枝落在花香吻过青草时，时间也随着仿佛静止，浪漫也会学你变得极致。爱来的速度我真的彻底不想控制，开始了爱情故事， 我要开在这满山都是琴声伴细雨，攀上树枝落在花香吻过青草时，谁家也随着仿佛静止浪漫，也许你变得精致，这爱来的速度我不想控制也不想解释， Welcome with DJ Spring Chun Hui on Power Music， 这里是能量音乐 Power Music。 OK， 欢迎回来，这里是能量音乐，大家好，我是春辉啊。那么接下来呢，听到这样一首歌曲呢，你一定会喜欢，它的歌曲的名字就很长，叫做是在你不知道的时间里爱你很久，这是来自于徐佳莹带给我们的一首歌，也是奇幻爱情电影我在时间尽头等你的片尾曲。那徐佳莹呢，以其独特的唱腔，温柔绵长的声线，那夹杂着跨越时间的一腔深情，那直抵观众内心最柔软的角落。所以呢，我们来共同听听看这样一首歌曲，记住哦，是在你不知道的时间里爱你很久。 多久却都没说出口，我想我能够不分昼夜等世界的尽头，我愿倾尽所有握紧你的双手，不需要理由，就这样忘了永远多久，就这样忘了时间的重量，那一失去或拥有，愿命运许给我们最初的温柔，在你不知道的时间里爱你很久。 在徐佳莹清澈绵长的歌声当中呢，那剧中的林格与秋倩双向守护，不畏付出，展现出爱情最美好的模样，让人感受到了这份爱跨越生死的力量，无所不能亦无坚不摧。那说到这儿呢，那这部片子真的有空要找来看一下哈。好了，今天节目的最后一首歌曲呢，听听看，是来自陈奕迅的一首歌，叫做是放弃治疗啊，那真的是欢脱到了极致，真的也会让人循环的去播放啊，非常有毒的一首歌曲。那这样一首歌曲呢，也是由吴青峰作词，林俊杰作曲编曲并制作，带有了爵士的味道啊。那这首歌曲到底唱的是什么呢？我们就一边听一边来寻找答案吧。来自陈奕迅的放弃治疗。 OK， 这里是能量音乐，我是春辉，这儿的节目咱们就到这儿咯，明天的这个时候我们再会，拜拜。 看一只小鸟发光羽毛，却要求它活蹦乱跳，发了狂胡闹。当人们探讨怎么做环保，却只有能力担心下一餐温饱。我的生活被他的手铐拼命的跑，谁管你好不好，要不要给我一秒钟的咆哮，取代一箩筐的礼貌。寂寞的人最怕手机没讯号，继续写的柔软。